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这里是北京，爱一座城，唱一首歌。 我家住在银河边， 听祖国的心脏，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。 这几千年的沉淀，聚拢一好友，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， 我又不是那个他，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，敬请关注。 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，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. 能量音乐 Here is the Power Music. Hey there, call it dance, but I walk by. Could it dance, dance, 对着全场女孩 This is all mine, I dare you to try. 你看看你不自量力，胡搞摇摆崇拜，脱掉自尊，上色皮肤就有关爱，走过绳索，跳下悬崖就有舞台。世界很变态，个个都失控，想看霓虹，更想看你失宠。天之将大日与死人必须虐待，或者开挂，或者碰壁，或者孤单，所以干脆把名字颠倒过来，不的人爱，不的人恨，不该回来。 气无比神异，追觅不如和超人一起 Watch me 抗拒地心引力，周末无 keep on fighting， 来自 Tiger Breath Free。两粒活该要被崇拜，脱掉自尊，上下皮肤就有关。 每个女孩都拥有超能力，发现自己的独一无二，人生这场游戏就能乐此不疲。这首跟你互动的开场曲来自吴莫愁的新歌《人超女力神》，这歌名有点奇怪，倒过来念就正常了。神力女超人，不按套路出牌，这一点很吴莫愁。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值班 DJ 董鹏。今天的节目分为上下两个段落，上半段我们听听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，下半段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潘高峰的音乐现场《霹雳北京2021》。现在这首歌很甜蜜，年轻人的专属浪漫，跟喜欢的人私奔一万次都不够。来听阿波罗的新歌《落日前私奔》。 我手臂玫瑰色纹身，你身上风格的气氛，行为古怪两个人，宇宙尽头的常温，你是奇幻的特别，只有我能够梦见的特别。你笑了，我笑了，这幻觉才让爱有感觉。太无聊的世界，我们像小怪兽倔强的撒野。太沉静的成年人在不懂你的缺，按傍晚云朵的指引飞奔去海边，还穿着拖鞋，我们在落日之前私奔吧。呜，牵我手吧，牵我手吧，那些半死不活的浪漫啊。呜，只有你懂吧，只有你懂吧，我们在落日之前私奔吧。牵我手吧，牵我手吧，那些奇怪的一万个念头，呜，只有你懂吧，只有你懂吧，我们在落日之前私奔吧，呜，牵我手吧，牵我手吧，那些把死不活的浪漫啊，呜，只有你懂吧，只有你懂吧，我们在落日之前私奔吧。呜，牵我手吧，牵我手吧，那些奇怪的一万个念头。呜，只有你懂吧，只有你懂吧。 世界或许很无聊，浪漫是最好的解药。当落日余晖亲吻海岸线，脑海中拥有一万个念头，其中一个就是跟你私奔到宇宙尽头。写歌的人脑洞都很大，经常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。玩得好的是艺术，玩得不好也是行为艺术。萧敬腾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《已读不回九四我》，标题是个谐音梗，但是完整听完大概就能明白他的用意所在。副歌里有三个关键词，特别是练功、神游、脑洞。练功是100%的专注于兴趣，放空是归零后的自我重启，脑洞是开发天马行空的创意。他想要传递一种很自在的生活方式，无忧无虑，全情投入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至于生活的压力和烦恼，你就当做手机里的垃圾信息，已读不回。 Yeah.

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，秋色的夜一再近，再念去年秋的温馨，秋的冷感，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，街灯今夜加倍暗，无用再 秋天在很多人心里是伤感的，并不是因为秋天真的很伤感，而是很多伤心的事儿恰好发生在这个季节。今年的秋天又要开始了，提前分享一首应景歌，来自梁咏琪的《秋色》，严格意义上讲是一首翻唱，原唱是陈慧娴，收录在她1988年推出的同名专辑。梁咏琪最近上了一次热搜，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想要暂时告别歌坛，休息一下。这个言论一出，很多人表示惋惜，后来竟然发酵成梁咏琪要退圈，好在他本人及时辟谣，说只是想沉淀一下，还是会在唱歌上继续努力，这才让歌友们放心。虽然虚惊一场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梁咏琪的影响力依旧不减，毕竟是一代人心中的不老女神，只要她没退圈，一个时代就不算结束。全国联播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这一节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梁咏琪最近推出的三首新歌，每一首都有电影般的质感。作为演员的梁咏琪扮演过很多的经典角色，在影迷心中她有一个角色永远不会变，就是初恋情人。来听下一首《初恋》。 长毛镇绿色的种下似月满那三秋，像头落夜空的流星，似踏雪地留步日，像横越大海的白浪，似醉鸭背水点，像流达在芳草河边，此事却未全是爱，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，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，是最初次，是最单纯的倾诉，是最坦然的关心，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，若爱恋能终一生，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，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。像无尽绿色的种下，似月满那深秋，像投落夜空的流星，似踏雪地留步日，像横越大海的草河边，此事却未全是爱，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，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， 最坦然的关心，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。若爱恋能终一生，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，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。 初恋是美好的，因为它承载了少年人心中全部的深情、希望和幻想。初恋又是伤人的，不懂爱也不懂情，没有结果，只有后知后觉的遗憾。梁咏琪的本意并不是带你重温伤感，而是重温一部熟悉的电影，再提出一些假设。假如时间可以退回到从前，再经历一次初恋，你是否会像以前那样义无反顾？会做得更好，还是会依然一样？嗨，复盘人生是没必要的事，因为光阴不在，但是有时又忍不住怀念一下。再假设一下，就当给无聊的生活解闷儿呗。时光不能重来，所以弥足珍贵。在梁咏琪这部音乐电影里，有一首歌给时光留下了最好的注脚，来听这首《流金岁月》。 寒流逝似今年月，如何令往昔留住金光里，难在雨中重遇，前尘是倍添凌乱，情人星上斜阳归去，在匆匆中打转，如梦逝去，瞬息万变，心一片，仍在叹息怀念，仍然望往昔重现。 We got you in the mood, we got you in the mood. Like that,

7月31号新专辑北京首发式的现场 live 版本。潘高峰是我们节目的常客，吉他高手， Funky Blues R&B Soul Disco 样样精通。而且潘高峰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流，在玩转音乐风格的同时，特别注重音乐的整体感，既专业又丰富，是华语乐坛难得的唱作人。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 live 版本，所以先从节奏强劲的音乐开始听起。第一首是典型的 Funky 舞曲，复古又前卫，来听这首《霹雳》。霹雳是一个颇有年代感的词儿，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人应该都能联想到霹雳贝贝、霹雳游侠，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复古意象的连接。潘高峰的 Funky 很纯正，吉他的扫弦干净又凌厉，音色也是经典的味道。复古一直是潘高峰对于音乐的追求，他热爱流行音乐的经典年代，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致敬那个年代。下一首我们跳舞吧，光看歌名就有一种怀旧的气息。 David Bowie 曾经有一首的同名单曲，潘高峰深得精髓，感觉像是一种致敬吧。 环节邀请大家跟我们左右一起移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听我数到一二三四，咱们先往那边，好不好？然后一会儿再往这边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。 乱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 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笨鸟是先飞还是后飞，不管怎么样，飞起来永远是最好的选择。来自潘高峰的《笨鸟》，收录在他今年六月推出的新专辑《霹雳》，在7月31号新专辑的北京首发式上做了现场演绎，也是整场演出最摇滚的一首作品。潘高峰的音乐很多变，你很难用一种单一的风格去形容他， 它能在一首歌里融合多种元素，变幻莫测，充满各种可能。对于一个玩节奏型的创作人来讲，习惯了快节奏，反倒有时候在音乐里慢下来不容易。潘高峰却有惊人的控制力，即便在现场串联起抒情歌曲，同样也是可以处理得非常的细腻。能量音乐周末版带你回到潘高峰的音乐现场，下一首偏抒情啊，最好得不到。潘高峰的音乐并不是特别主流，而是游走在主流跟独立之间，有自己的个性，充满声响，也充满能量，灵力又多情，丰富又多元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他的歌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种思路，追赶潮流不一定最好，要保持自己的个性。这是 DJ 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，今天先说再见了。最后带来的是潘高峰现场的 Live 版的独舞，明天又是我们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也到时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